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？我想了很久，我还是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。相信我们会相同。